我们在人生，生活的当中啊，人世间常常有，很多的事情要面对，是吧？但是我们经常就是说，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说要活出价值来，要活得有价值，人生，对吧？所以说，在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如果他一生一世，到老的时候，感觉到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经常在最后的时刻就说，我算没有白来这个世界，对吧？我没有后悔的了，我不遗憾，我活得值了，对吧？那活得值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说，你去买东西了，你买的用50%的价格买的非常贵重的物品。你买回家去，给朋友看，朋友说，你买的什么？他说我买的，你看这个买的非常贵的东西，但是我用50%的价格折扣买的。那朋友说你这个买的值，值。为什么说值呢？值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或者你的职位当中，你经常听见人说，我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值不值啊？值不值？我干这个工作值不值？还有呢，就是老一辈的人，或者是老师，经常对下一辈的人说：“你们什么要力争奋发，不要蹉跎岁月，要做有价值的事情，是吧？做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呢，有朝一日你不会后悔啊！等你们老的时候，像我们一样的时候。”容颜老去，青春不在了。但是当你回忆人生的时候呢，你不后悔，因为你做的是什么有价值的事情。那这是怎么来定这个标准呢？刚才我说这些价值值，或者说我活得也值了，这个标准怎么来定的呢？我们想过没有？到底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价值的标准？也就是说，人的价值的标准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呢，还是可变的？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大千世界，红尘滚滚，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对吧？你对于这个世界，我看它值多少钱，它好像感觉，但是如果物品的价值呢，是在那儿定下来的，它是不改变的，只不过是我的主观对于它感觉不重要，它就不重要啊。所以有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享受人生，吃喝玩乐，然后呢，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有的人说我应该兢兢业业贡献这个社会，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对吧？每一人的主观价值是不一样的啊。有人认为今天比昨天比今天好，有的人认为什么？日日都是一样，这圣经的话不一样。那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呢？就是判断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就是说，是不是有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呢？还是可变的呢？或者我说的白一点，就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是一样？或者说，我信耶稣之前的价值和我信耶稣之后的这个价值观是不是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将会怎样？是吧？是不是应该不一样？这些问题都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来讲活出永恒的价值 ，Living out the eternal value。我们先请基督做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看顾我们，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见亮光，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走我们没有走完的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赞美你，琴声来赞美你。我们也相信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圣灵给我们话语，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打出这个发出亮光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恳求你继续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保护看顾当中来聆听你的信息。祝福讲员的口，祝福听的口，嘴耳朵，使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主啊，我们在这里不是白费的，而是在这里，在这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谢谢你的大恩典，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第一点，认识永恒的价值啊，认识就竭力认识永恒价值 ，try to。Recognize the eternal value. 我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人生最要紧的就是什么？活得有价值啊，对吧？我们说活得有价值啊，才能继续活下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认为活着时候，就是我认为死了比活着时候还有价值的时候，他会什么？选择死亡，对吧？这就是人自杀的原因呢。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叫这个，叫这个死得重于泰山，哈，死得其所，啊，所以他死得很有价值，就说明啊。那到底如何来界定呢？就是说，价值观的，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一切，对吧？哎，我认为这个有价值，我认为那个没有价值，啊，到底价值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价？什么叫值啊？比如说值，啊，你说这一块手表值10万美元，啊，它这个价值的值，它就值多少钱，对吧？但是价是标价呀，是可变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说叫讨价还价嘛，是吧？没说讨值还值的，是吧？讨价还价什么意思啊？就是卖者和买者在这个价与值的方面进行商讨，达成协议，对吧？哎，卖者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什么价啊超于它的值啊，本来卖10万美元的手表，我卖15万，超于它的值了，对，它不值这么多钱。但是买者呢，就想这个值超于它的价，我买的值了，10万美元，我10块美元买的哈，是吧？这叫讨价还价。那我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在用价钱来衡量的，叫什么？商品方面的东西。但全世界很多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啊。什么有价值啊？空气有价值吧？有。你说没有价值，我不吸了，一会儿就憋死了，是吧？哈。但是空气可以用价钱衡量吧？不可以，是吧？还有什么？爱情。对吧？爱情也不能用价钱衡量，啊，很多东西不可以用价钱，这个金钱来衡量的，啊，但是呢，物品可以，就是说这个物品的价值在哪里？这叫主观，这叫客观价值，是吧？如果说我心里边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我看它很重，我觉得这本圣经是无价之宝，啊，这是我心中的主观价值，是吧？圣经的价值在那里，我认为它又有价值，两方面合在一起，这就是价值，就对我起到了什么作用了哈。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事情，它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有价值啊。客观价值是固定的、不变的，主观价值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啊，不一样。所以说，为什么你到商场里面，有时候它开始打折了，它原来不值那么多钱，它往下打哈。所以我刚才说的呢，再说清楚一点啊，你刚才我说这个10万块钱手表是吧，你戴在手腕上啊，参加这个宴会，对吧？你得弄出点，要不然别人看不见，是吧？然后马上我的身价就提高了，因为他戴着手表金光闪闪，10万美元的啊，我的身价就是吧，就提高了，对吧？同样这块手表啊，它还是值10万块美元，但是呢它戴在猴子手上了哈，啊，还值钱吗？不值钱了，是吧？那在主观上就没什么了，它在猴子手上。还有你比如说 圣经，因为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说叫什么无价之宝，对吧？是用价钱不能衡量的，它是最高贵的。为什么呢？圣经给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生命，哈，这个对我太宝贵了，简直就是太有价值了啊！它里面有生命，有永恒的生命，我每天在研读，我宝贝的不得了。所以基督徒就说了，对基督徒来说，圣经就是他的什么，每一天的灵粮，是吧？我从中可以得到滋润，生命的滋润，生命的亮光，给我了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是吧？哎，我就非常的高兴，我愿意读。但是同样这本圣经啊，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啊，它就是什么毫无价值啊，哎，从来也没有读啊，这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他也不愿意读啊。自从这别人呢啊费尽心思的给他买了一个白白送给他以后呢，他就把它放到家里面呢，啊，放到那书架子上了，上面落了一层灰啊，从来不读，对他有价值吗？没有价值可言。但是你就问他了，说我给你买那本圣经你看了吗？他说那本书没有，对我来说毫无价值，我不愿看，是吧？你以后别过来再提那本圣经，再提那本圣经的话，我就给你急，你不是我的朋友了哈。这叫什么？这圣经的真理的价值对他来说什么毫无作用，毫没有，没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同样的一本圣经啊，就是主观价值是固定的，但是这个客观价值是固定的，主观价值是可变的，对吧？那么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刚才我们读的啊，导读给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啊，耶稣啊当年在世上的时候经常教导他的门徒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什么事情是没有价值的，什么事情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耶稣的教导在里面。什么时候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什么事情是永恒价值的啊？他说你们要追求永恒的价值啊，你追求什么？他说的再明白一点，说我就是那个永恒的价值，你们要追求我永恒的价值，我有生命，在我里面有生命，你追求我你就得到永恒的价值。他说的很清楚哈。那么你追求我的时候，永恒价值要学会了放弃什么原有的价值观，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他说我还保留我原有的价值观，我也上天堂，地上的好处我不少，天上的好处我都得了。我说就你最聪明了，是吧？哎，你两样都不少，那不可能的事情。耶稣说你必须放弃一样，所以说耶稣就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什么丧掉生命的，必要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说得很清楚了。就在这样经文当中，耶稣就告诉了门徒了，说你们天天跟着我，我得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啊，最有价值的事情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像其他人一样也去追求世界上的什么世界的价值观。世人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决然不一样了。所以我一直提这个问题，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啊去摆出来，把这个事情要摆出来，你选一个，只能选一个，或左或右啊，你选一个啊，你要选神你就要放弃自己，舍己嘛，啊，你选自己，那你再选谁可能就不行了，啊，所以最有价值的事情，耶稣说，是什么呢？刚才那段经文说什么？就是什么？生命，生命是最有价值的。神自己就是神的价值的本身。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存在，神的价值不是我们评判的这个条件，就说你说上帝有价值，上帝没有价值，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判。上帝的价值是他自己本身的原有的，他的存在不是我们说他要有他有， 我说没有他就没有，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不是那个意思哈。所以说上帝是永恒不变的。一般的人不信主的人都是什么，你做生意的话愿意叫一本万利，对吧哈，这是他的价值观，我出现一本，我出了一本，我万利哈，这才能这个生意你才能生存呢啊。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世界上的事情和事物啊，就不断的什么，世人是不断的索取索取索取，对吧，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啊。可是耶稣说这都是属世的价值观，必朽坏的，属世的哈，耶稣说是必朽坏的。你们要追求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价值叫什么呢？这写得很清楚，耶稣说什么？要给予，要舍己，要给予，要舍己。还没有完嘞，下面一句是吧？舍己完了以后还要干什么？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啊，这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就是说，你不但要毫不顾惜的去想到自己的得与失，这个不要去想了，啊，还要背起十字架。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得到生命，我才能给你永恒的价值的生命。这是耶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这样才行啊，也就是说一旦你为了安全的缘故，你想啊为了追求世界的东西啊丧失了真正的生命，那是得不偿失的，那永远不会再回来，这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翻译出来就是说，你们要选择跟从我吗？好，我欢迎，但是呢有条件，你就要下定决心干什么，打算自己打算好，算好这个算盘啊，要舍己。因为你无论在地上赢多少啊，如果是用我的灵魂来换的话，那是最不值得了，最不值得哈、啊、记住哈、啊，无论在地上赢多少好处，用你的灵魂来换绝对是不值得啊！这个代价太大。所以耶稣提出了一个真正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是具有永恒性的价值观，那就是将自己真真实实的奉献给神，从心底里面奉献啊！你我奉献我要吃亏怎么办呢哈？啊，其实呢我告诉你，奉献是最赚便宜了，真的。因为什么？神绝对不会让他的儿女吃亏啊，是吧？哎，所以说，这是最划算的啊，最划算的哈。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交给世界赔偿自己的性命，那叫什么？中国有句俗语叫“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是吧？就是打半天水以后都是空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白费。那你说谈了半天舍己，是什么叫舍己呀？啊？什么叫舍己？回去我要舍去自己，磨磨刀，嗯，是吧？那叫舍己吗？那不叫舍己，那叫什么？那叫害己哈、啊，害己不行，要舍己哈、啊，不能害己啊。什么叫害己呢？什么叫舍己？耶稣给我们一个答案啊，他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全世界最完美的舍己的榜样，大家记得叫什么名啊？就耶稣啊，耶稣啊，耶稣他是完美无缺的榜样啊。因为孔子说人非有过，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吧？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是我有罪啊，啊，那就完美无缺，对吧？完美无缺。所以说我们要学效耶稣啊，学效耶稣才能够，也就是说呢，你什么叫门徒？门徒啊，徒弟要像师傅，对吧？你不学像耶稣，你说我当耶稣的门徒，耶稣说那不行，我不收留徒弟，是吧？这和耶稣差不多才行，是吧？这叫门徒。所以圣经提到耶稣，耶稣什么样？耶稣我们记得最清楚，就是他都为了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 他从天上降卑自己，听命于圣父的安排，对吧？顺服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上帝说我把他升为至高，是吧？升为至高，坐在宝座上，成为万民之上的名，因为他值得成为这样，他完美无缺啊！因为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称他为大祭司，最有资格当大祭司，对吧？所以说耶稣在召唤他的门徒的时候，也给门徒一些道理，就是说要这个让门徒舍己，就舍己啊，就变成了门徒属灵历程与属灵气质的一个条件，应该有的条件，要舍己啊，你才能够有属灵的要求，属灵的历程和属灵的气质。那到底什么叫舍己呢？其实舍己呢，基本上来说，我们最简单就是脑子想到，啊，有积极的和什么消极的。什么叫积极消极呢？积极的就是说呢，我要效法耶稣。耶稣什么样呢？我要效法他，啊。第一点就要受苦，啊，受怎么又受苦了吧？这么好的生活还受苦呢？大家打开圣经看看哈。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啊，到二十四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以下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第一节说，因基督也为你们什么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所以第一点，怎么叫舍己呢？要学效耶稣，学习和经历受苦的过程，才能活出耶稣的精神来。第二点，什么叫舍己呢？也就是说，你这个舍己呢，积极的方面舍，就是要与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这是前几天受洗时候，对吧？哎，咱们受洗就是与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为什么要和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呢？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和他同死同葬同复活，那我的舍己和他没有关系。你要想你的舍己和耶稣有关系，必须和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你的生命和他联系在一起，这个舍己才是有价值的。那么同死同葬同复活完了以后呢，还不够啊，还要将自己的全人献给神，奉献给神。这个呢叫积极的舍己啊，积极舍己。消极呢就是说，怎么叫什么叫消极舍，就是说我要除去一切不敬虔的言行举止啊，等候主的带来啊，要看万事如粪土，对吧？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啊，要得着永生的话，要学会什么？要学会了放弃什么一切的跟随主，啊，然后呢，还要摆脱什么？摆脱一切世界的重担，压迫我的重担，摆脱，这叫消极的舍己哈，消极舍己。然后呢，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姐妹，生命只有一次啊。这个世界上啊，也就是说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点点滴滴的价值的汇合啊，凝成的这个价值汇合在一起，这叫生命。世人说这个世界上人说生命呢的价值是相对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呢，就是说好像你看那个水中月亮一样，是吧？解释是相对的，不是真实的，像过眼烟云，过去就没了，没了就完了，是吧？这是世人的观念。但是啊， 我们却说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不是相对的，生命是绝对的。人活着呢，不是我的肉身让我活的，是灵让我活的，就是生命。它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生命是价值中的价值，这个生命和永恒相连接了，是永恒的。上帝创造人，不是说人要永远死去就完了，是永恒的，永恒的啊！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放弃努力追求永恒的价值。如果放弃了，那就是等于放弃了来生，同时也放弃了今生啊，这是很重要的啊。生命之源就是那一瞬间就来了，就是我一刹那间，我说我愿意顺服，放弃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放弃老我，那一刹那间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老我啊！然后呢，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神的生命替代了我们原有的生命，就转变变为把我们原有的生命转变为永恒价值的生命，这是肯定的了，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说，就在这有限的时光当中，活出生命的无限的价值来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竭力认识永恒的价值 try to recognize the eternal value 啊。第二点，竭力活出永恒的价值，活出来要啊 try to live out the eternal value。 如何才能活出永恒的价值，大家想想啊。你对于属血气的人来说，简直呢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时候是吧，不可能的事啊，怎么能活出永恒的价值来呢？人的人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死了就完了，这是自然规律。人死如灯灭，人死不复生，对吧？这都是人常说的话嘛。但是啊，这是认为人就过去就完了，完了就完了，就生命只有一次。耶稣不这样说，耶稣说的正好和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相反。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啊，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肉体是无益的。耶稣说哈，叫人活着，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下面他怎么说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 ，the spirit gives life. The flesh counts for nothing. The words I have spoken to you is full of spirit and life.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说的多么直接！如果我们分析的话，原来我们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啊，肉体是无益的。他说，是吧？人活着乃是灵，人的生命在乎灵。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什么？属灵的事上，对吧？这是最主要的。耶稣告诉我们这件事，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价值观应当是追求属灵的事情，追求属灵的事情啊，追求属灵的事情是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追求耶稣基督的话，他的教导，遵行他的教导。因为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首先要追求什么？把追求神的话放在首位。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吧？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你的话就是我每一天的灵粮。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可能不是可能，一定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对吧？我们要做计划，我们要为将来做一些计划，要不然不知道计划的话，我怎么能啊？ 我明天我要上课了，我要备课，对吧？所以说我要怎么来做一个计划，这一切都要去完成。但是呢，当我们把东西，我也就是说人的，我们知道这个世人，圣经上说世人最小的是什么，就有一句话说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什么心也在哪里，是吧？等到他赚够了钱了，他赚了他一亿哈，然后他说我的灵呢，哈，我的魂呢，你看你就安息吧，因为我有足够的钱养活你了，是吧？圣经怎么说啊？无知的人呢，今夜我要收取你的灵魂，你攒的那些东西为谁呢？所以这些都是属世的东西，当我们把属世的东西看作有价值的时候啊，而且拼命的去想那件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什么和世人一样了。但如果我们拼命的昼夜思想什么神的话语的时候，把神的话放在首位，这是最有价值的，永恒价值的。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心智已经被神更新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对吧？新人啊，新造的人怎么样呢？就是对世界上任何的事物都有一种新的看见，旧事已过，是吧？都变成新的了。圣经上说，那么因为基督的爱激励着他，他变成新造的人了，他愿意啊追求神的话语，愿意服侍神啊，叫他知道耶稣基督既然替他死，我就理所当然的要为基督去活，对吧？这是圣经的教导啊！耶稣基督既然为我死，我理所当然的要为基督而活，不为自己活了啊！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追求永恒价值之后，起码要注意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缺一不可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荣神益人呢，是吧？荣耀上帝，为什么我们要荣耀上帝呢？说白了就是上帝刚开始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造我们要荣耀他的，不是荣耀我们自己的，对吧？但是人亏缺了上帝荣耀，有了罪了，亚当夏娃犯了罪了，那么我们再荣耀上帝荣耀不了了，怎么办呢？上帝就什么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担罪，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人没有罪了，仍然可以继续荣耀上帝。然后这一次荣耀和当初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荣耀决然不同了，对吧？因为我们是受过苦的，我们是在地上犯过罪的，但是上帝赦免了我们罪，这个时候是诚心诚意的跪在上帝面前感恩的荣耀上帝，崇拜上帝，是吧？因为他给我的恩典太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帮助人，要容神益人嘛。什么叫益人帮助人呢？基督徒我们不但要爱神，更要爱人，才能够显示出来啊，就是让人得益处。那你说我怎么爱人呢？他骂我我不还那个口，打我我不还手，这不圣经说了吗？不就行了吗？或者说我爱他啊，因为他这个他也是人嘛，他犯了罪，我也爱，为了爱他啊，我也是什么，就是不给他指出来。其实圣经里面最大的教导，帮助人爱人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就是把一个人从灭亡的道路上引向基督，得到永生，这是最高的奖赏，最大的奖赏，最大的帮助啊！对人最大的帮助就是把这一个人从死亡的网络当中，死亡的道路上，耶稣就是说在这等着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说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了，你现在可以脱离这个魔掌，进入永恒的道路上，永生的道路，这是最大的帮助啊。其次呢，你在啊生活上帮助，在爱情上帮助，所有的帮助上帝都纪念。但是呢，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吧？要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对吧？这是我们要做的哈，要让人归向基督。放弃这个，其实呢，这个圣经里面啊， 给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不太理解哈，就圣经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圣经的道德观和我们的道德观有的时候截然相反嘞，你知道哈。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圣经里面呢有一对双胞胎啊，这对双胞胎呢，一个被上帝拣选，一个被上帝弃绝啊。这俩人叫什么？雅各一扫哈、啊。那个要看起来的话呢，雅各呢是诡诈是吧，诡计多端对吧哈、啊。嗯，一扫呢憨厚，老大憨厚是吧，哎。那个饿坏了，饿坏，你过来红薯汤喝吧，过来红薯汤。雅各说：“你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啊，我就给你喝。”哎呀，我都快死了，长子名分给我有什么用？喝，卖给你，卖给你，喝了，吃了，喝了就走了。哎呀，就舒服了。他也不管那个，他粗心大意哈、啊。他没想到长子的名分是上帝的名分，名分是上帝的祝福，就等于是你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上帝，对吧？哎，他不在乎，他觉得反正我就不有一句话嘛，是吧？后来又怎么着？后来要想得到祝福了，去打猎的时候呢，让雅各又钻空子了，哈哈，那个假的，然后去以后呢，说我就是以扫，你就给我祝福吧，就把祝福给抢走了啊。那以扫回来以后呢，一看，哎呀，我的父啊，我的父，你就没有祝福了吗？你说他坑了我两次了，第一次把我长子，后来又说我把他杀了，他实际上是说狠话呢，对吧？后来以后。雅各走了以后，他其实想弟弟呢，他弟弟回来以后，他抱他头哭，早就忘了吧这个哈，哎，你想这两个人哪一个要我们的看的话哈，这肯定雅各没有以扫好哎，是吧？那以扫这老大就都是饶恕赦免他了都是吧？那雅各呢不好，但是雅各是上帝祝福的，以扫是上帝弃绝的，了不起啊！什么叫弃绝啊？我不要了。哎，当然雅各呢一生当中受的苦我相信比以扫多得多，为什么？他要吃那个犯罪的果子，对吧？他又为什么去坑人什么，他坑人，人坑他啊，他舅舅拉班比他还聪明啊，两人坑呗啊，他一辈子受了好多苦，但是呢上帝说以扫是我所恶的，我不喜欢他，雅各是我所爱的。我们也看见今天的以色列雅各的后代，全世界的科学家最多，全世界的金融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啊，三个人平均三个人就有一个科学家，但是呢他的兄弟他的哥哥以扫生的后代是全世界最傻的哈、啊，动不动就身上绑个炸弹砰把人给炸死了哈、啊，然后呢这最贫瘠的地荒凉地带你去看的话都是沙漠哈、啊，那沙漠地带一大片绿洲，那就以色列啊。这就是，其实呢，这里面有个钥匙，有个 key， 就是当你看重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上帝就看重你，对吧？所以我们要效法雅各的这种态度，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对吧？你说雅各都这样，我也这样吧，哈，你这样肯定上帝不喜欢了，是吧？哈哈，雅各是雅各，你是你。所以雅各吃了他犯罪的果子，吃了一辈子啊，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他也犯罪了以后，也就刀剑永远不离开他的家。所以这两个人的话，就是他的价值观不一样，对吧？一个是把属世看得很重要，无所谓了，我饱了就行了，我什么讲长子名分的，这叫以扫啊。一个把属灵的价值观看作重于一切，我即使逃亡，我离开家，我也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不就逃走了吗？全家的财产都给了以扫了，对吧？但是呢他看重上帝的祝福，上帝就祝福他。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什么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above, not on earthly things.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谁思念上面的事多，谁肯定赚便宜。我跟你说啊，说绝了啊。谁思念上面事多，谁什么蒙福多，这肯定的啊！所以大卫说：“我昼夜思想你的话语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死了，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啊！ 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什么得着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谁呀？谁是耶稣基督？我们又缓回来了，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泉源，他自己说我就是生命，对吧？那就得到了这个生命。生命是什么？是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啊，是永恒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自己在整个宇宙当中的真正的地位，以及上帝的什么他的永恒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才能满足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意义。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满足啊！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宇宙当中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啊，以及上帝永恒的旨意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才能满足今天的生活啊！不然我们的心呢，人心无足，就是什么蛇吞象有啊！所以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活出永恒的价值来。神造人，神要人干什么？为他做见证，成为他的见证。人受肉身的限制，我们在活在肉身当中啊，对吧？所以我们看不见神，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我们又相信神，这叫什么？这叫信心，这叫信心。就是说信心是什么？就超脱了我们的限制和永恒联系在一起，这叫信心啊，这叫信心。信心的本身是什么呢？就是看见，对吧？看见什么呢？看见了看不见的。我再说一遍啊，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了看不见的。信心不是看见的结果，信心是看见的缘由原因啊。就是上帝的存在不存在，不是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上帝存在不存在是我们研究的原因。因为他存在，我们才研究他到底存在不存在。所以呢，我们今天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啊，也就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个能够克服困难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能够舍己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定欢喜快乐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一个能活出永恒价值的人。要活在你的信心里面，这个信心是上帝给的，因为这个信心是我们盼望的缘由，不是我们盼望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了盼望的根基，这样的人他不会没有力量，不会没有盼望，不会没有能力。但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呢，是整天活在软弱当中的人啊，我又软弱了，我又犯罪了，我又灰心了，我又失望了啊，整天活在这种当中啊，这是没有信心的人的生活。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知道，不去看自己的得与失，不去看人家批评我和赞美我，赞美我的时候和批评我的时候的，我要感觉都一样。我跟你说了，你就达到一定境界了。信耶稣也有境界哈，你等于是哈，当时你说张牧师啊，你是太棒了，哎，全世界有名的啊。说完了以后呢，我好像没听见一样哈。张牧师，你明天你就死啊？这也好像没听见，我说哈，这就达到一定境界了，是吧？也分境界。所以当我们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就神就啊喜悦我们啊。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想到自己得与失，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他最后说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吧？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新生命的生活，新生命的生活是和永恒连接的信心的生活。这种信心不是我自我本能的信心，这种信心也不是说我过去的所有的经验的积累起来的自信心，我原来有什么经验我有自信心了，不是这种信心，乃是向着永恒的主，向着看不见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一切信心的基础，是一切信心的缘由。这种信心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持这种信心的人是大 有智慧的人。美国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去南美洲啊，土人呢去宣教啊，很年轻，去土人那里宣教，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土人给杀了，就为主殉道。等这个收集他的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他的日记，有一篇日记他这样写，他说 He is no fool to lose to give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but to gain not he cannot lose。 我再重复一遍哈，他说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but to gainNot he cannot lose， 我翻译成汉语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有智慧，什么叫有智慧人？他说，一个人如果知道怎样给予他所不能够保持住的，而获得永远不会失去的，这种人是大有智慧的人。那你说是个什么意思呢？什么不能保留住？他给了，时间能保留住吧？保留不住，他把他时间，青春时间，他死的时候他29嘞，才29岁啊！他把他时间给了什么？土人了。金钱能保留住吗？不能保留住，啊！爱情能保留住吗？也保留不住啊！今天还互相爱呢，是吧？还古时来不变心，明天就变了，我不认识你啊，是吧？保留不住啊！青春能保留住吧？保留不住，啊，是把你的青春献给神，啊，你献给神，你保留不住，你干脆给出去，对吧？这叫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but to gain to 得到 what he cannot lose, 啊，这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啊，大有智慧的人。所以说，那你说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失去呢？遵行上帝的旨意能失去吧？哎，圣经说，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呢，绝对不会失去，啊！去传福音，去救灵魂，能失去吗？是永恒的价值，永远存留的啊！救灵魂，教导人，上帝的话语是永恒的吗？是，啊！传递上帝信息是吗？是，然后建立人的生命和灵命是吗？是，啊！所以说，所有的一切荣耀神的事情，都是永恒的价值的事情。这样的人不是傻子，是智慧人。所以宣教士呢，他们愿意付出极大的价去换取更大的值，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价值。还有一位宣教士，他在麻风病院里边服侍麻风病人啊，麻风病了，现在我们很少见了，身上流脓，哎，烂，到处烂，红肉都是啊。然后他一边给他们宣教，一边给他们每一天给他们洗身子，给麻风病人洗身子。有一天有参观的人来了，有一个参观的人说，你就是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愿意干这事儿。你知道宣教是怎么回答的？你猜宣教是怎么回答？宣教是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如果给我100万我也不干这事儿，就说啊，但是我得到的不是100万，所以是永恒的价值。所以说他们真是选择了这个永恒的价值。这些人他们都知道什么叫永恒的价值，认为人生的价值非常高，我们不能够浪费，短短几十年啊就过去了，对吧？过去的时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就说呢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he cannot keep， 时间过去不会再回来了，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能浪费啊！一定要用这个短暂的时间换取永恒的价值。我再说一遍，用短暂的时间换取永恒的价值啊！这是不会，这是值得的哈。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世界的人都在拼命的 想到我怎么才能得啊，无论是名也好，利也好，地位也好，金钱也好，快乐也好啊，爱情也好，我只要能得到，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啊，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其实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呀，在地上获得的还不够这个宇宙当中、世界当中千万分之一呀、啊，有什么用啊？你得不到，人我赚的全世界，你赚不了全世界，千万分之一都赚不到，那更没有益处了。说耶稣说你赚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我们知道人在地上的享受啊，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上享受，那叫受罪，真的哈。哎，你看当了皇上以后啊，他比我们受罪多了。你看当总统的人，没当总统之前呢，还是黑头发哈，还挺帅的。一当了总统，一夜之间就刷白了，那个克林顿那个头发刷白刷白的哈。哎，因为什么呢？本来是说我当上以后呢，我能够是吧？全世界都知道我了，一知道你，那不就麻烦了吗？你就谁夜里边念叨念，谁又念叨我了？谁又念叨我了？头发一白给一白给哈。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将来有一天，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非常真实的、确实的事情啊！圣经的教导是，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这不是换取恩典哈，恩典我已经得到了。有的人是也能得救，但像火里边抽出来一根柴，烧的面目全非是吧哈，但是也得救了，但是就是为什么烧面目全非呢？他一见到主以后呢，他惭愧的，啊，原来还挺滑溜，一下变成这个了哈。但是呢，有的人的话呢，是听主的话，用他在地上的行为来什么？哎，我抓住了永恒的价值来换取神给你的奖赏，神给你奖赏哈，这是一个圣经的教导啊，所以。将来结局绝对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哈，有些人以为说做好事做坏事将来也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今天做了一点好事，一点善行，给你百倍千倍的祝福，这是肯定的了啊，这肯定的，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要想得到今生的一切，就必然要失去来生的所有啊，要为着主舍弃今生的一切，将来是百倍千倍的祝福。这就耶稣说的，有人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为主舍命，为主这个撇下一切的话，必定不是白白的，将来要得到荣耀的赏赐。为了这个啊，我们知道，就你就是为了这一点，你撇弃千万个世界有什么了不起呢？献给主千万个生命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那是永恒的，是吧？永恒的价值。说但愿我们都活出永恒的价值来，做一个永恒价值的人，有希望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能得到很多的奖赏啊！将来的话，一看得到最多奖赏是哪儿的？说那是不是那 Baptist Church 的，是吧？都是这儿的哈、啊，那多好啊！啊，感谢主，也是祝福大家。我们请基督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教导，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抓住永恒的价值，我们就永远不会再失去。但愿你保守我们，但愿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向你决志，向你下定决心，知道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赏罚在你，必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你在启示录说，看哪，你必快来，主啊，我们盼望你的再临。但愿你来之前，我们都能够完成我们个人的托付，那日见你欢喜快乐。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